比地都偏亚的有的丑个阿比的但你个王路母也就上里的路娘个能把的真的都敢受不被过年今年奶奶的老师打过你将就将也压的乌都没搞木也你太压的难的压压妈妈比你别这么表家你那将来没来家你撒浪也没压就撒比比压就哦人啦你都不是家水皮若没有力量我为不定家人啦你都不是家水皮都没有力量我为不累被家谁也把这的内马哦哦哦表示马在庙的卡哦哦哦谁也把这的内马哦哦哦说马在哪的卡？呼，比地都偏亚的，路的丘个阿贝的，但你过往路木也就上里路，见到的前亚得谁开？我们的皮皮看超黑，三个不敌 style 连西塔加米，人啦，你都是假，水皮都牛力啦。We will be done Yeah, love Need to be done Sweep it on your lead on We will leaveYeah, la, need to be cha. Sweep it on your head, we will be cha. Yeah, la, need to be cha. Sweep it on your head, we will be cha. 表示马在哪个？